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1日，新冠病毒和流感个案数目上升，急症室求诊人数维持高位。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旅监局数据指过半来港内地团团费500元人民币或以下。 巴基斯坦前总理被逮捕检控引发示威，最少八死，约千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在5月1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靶场嘅消息系咁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自从咧同内地通翻关之后咧，一啲访港嘅内地团咧都系增加。咁啊，見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就尋日就講一啲數字。今年2月6日至到5月7日咧，旅監局咧收到9000多个內地入境團嘅行程嘅登記啦。咁有一啲嘅數字睇到佢哋留港留幾日嘅，就話咧係近半啊，47%咧就係留喺香港2日。咁啊，大約係40%咧，39%咧留喺香港咧係1日。兩者加埋即係留1至2日喺香港咧，大概係佔咗86%啊，佔咗大部分嘅咁。咁啊，另外咧仲有3月29日啦，至到5月7日啦，3000多个旅行團啦，一啲數字都睇到佢哋究竟有幾多係屬於個團費係幾多嘅咧？咁就話超過一半啊，54%咧，嗰個團費都係500元人民幣或者以下嘅啫。咁啊，另外譬如501元至到1000元人民幣咧，就佔咗13%咁。如果去到2001元去或者以上咧，嘅人民幣嘅團費咧，就係大概係10%到嘅啫。整體呢一個嘅模式或者一啲嘅數字又反映咗啲咩咧？會唔會有啲坊間所講就係、是、啊呢一、這個團費500元人民幣以下嘅團費佔咗54%，會唔會都係相對比較多一啲咧？業界又點睇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旅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崔定邦，首先问就系嗰、那个留港嗰个日子咧，就话差唔多一半咧系留2日，大概40%只系留1日啫。咁呢一个留1至2日嗰个数咧，其实都占咗绝大部分嘅。咁同疫情之前比，留1至2日系咪算系短啊？ 其实而家我哋睇到好啦，其实寻日立法会提供咗一啲数字啦，政府当局同埋旅监局呢啲数字其实重要，我哋睇多啲资料嘅咁样。咁呢个状况呢大概停留1日或者2日啦。咁以前呢，我諗疫情前呢係比较多嘅旅行团呢，最少都係2日1夜嘅。咁的确係而家呢就比较多咗啦，喺疫情之后係出现咗比较多嘅旅行团啦，係只係呢停留喺香港呢1日，即係所以唔过夜啦。呢个係一个呢比较新嘅状况嚟嘅咁样。但我相信呢都係应该一个短期嘅情况囉。係 点解会係短期，或者对旅游界嚟讲唔过夜嘅旅客都占得比较多啦，会唔会係一个警告呢？都係 OK 嗱，我諗个情况咁嘅，咁因为我哋整体呢个运力係逐步恢复緊啦，咁呢旅客呢喺佢个考虑个行程入面嘅时候呢，因为其实我哋呢一啲所谓我哋去香港个团队或者港澳嘅团队呢，就唔係得香港呢一站嘅，咁佢可能喺一啲地方，可能喺华中啊，甚至可能喺更远嘅地方啦，佢去咗所谓华南啊或者大湾区呢度啦，咁喺大湾区展开佢个行程啦，咁佢个行程其实係一程多站嘅咁样。咁我哋行程包括咗一定有嘅啦，就係深圳啦、香港、澳门同埋珠海呢四个呢，所谓大湾应该仲有广州添，咁呢5个大城市啦咁样。咁呢可能佢展开一个呢5日4夜嘅行程啦咁样。咁行程嘅可能佢会选择喺香港过夜，或者佢亦都会选择呢就係去到呢珠海过夜呀咁样。咁呢个同嗰个呢就係房间供应啦，或者同呢整体嗰个产品呢，因为而家寻日立法会提供个数字啦，讲緊话一啲所谓500元人民币团费呢，其实呢个我要先补充一点。我嘅理解呢，我嘅认知呢，其实呢嗰个数字呢应该係讲緊一个呢 本地特別香港段在香港單一呢個城市嗰個接待嘅費用咯，係咁就未必能夠反映到咧整個行程咧，究竟個旅客佢喺內地報名嘅時候，佢俾咗咧整體個團費，佢俾緊可能係一個千幾蚊嘅團費啦咁樣。好啦，翻翻去嗰個咧停留香港嘅問題，正正就係咧，因為佢我旅客都要睇咧成個即係旅程佢個價格，等於呢個情況，等於我哋可能去日本玩，我哋去一個行程可能去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咁樣。咁咧，我哋都會睇成個旅行團個價錢係點啊咁樣。咁如果發覺可能旅行社啦，內地嘅中介社發覺香港嘅成本係比較高，咁咧而香港咁咧其實亦都個行程咧係可以有啲替代嘅地方。 OK， 咁咧的確係會選擇咧，不如我哋咧即係唔係香港過夜，不如係珠海過夜啦，或深圳過夜，個成本比較平啊嘛，係。 OK， 所以我就想問關鍵點解而家同疫情之前比香港嗰個嘅成本會係高咗，而令到逗留喺香港嗰個嘅日子少咗，所謂即係唔過夜嘅旅客係多咗嘅咧？同即係頭先講到話啲成本高咗係嚟自邊度咧？係咪酒店啦？另外一啲景點嘅吸引力少咗有冇關係咧？又？ 首先絕對同景點個吸引力咧係少咗，呢個係冇關係嘅。呢個咧其實大家睇到啦，呢個假期入面咧，我啱啱其實呢個五一假期啦，係上個禮拜結束咗啦。我哋睇到內地旅客對香港咧其實相當之欣賞嘅。咁咧有啲即係景點，大家都即係諗都諗唔到嘅咁樣，所以香港絕對有吸引力，呢個我哋自己唔需要擔心嘅。但反而係我哋整體嗰個運力，例如可能我舉一個例子，例如可能係旅遊巴啦，咁我哋巴整體喺旅遊巴嗰個供應啊，司機個供應都係短缺嘅咁樣。咁咧可能旅行我哋即係接待者啦，喺香港呢一度啦，我哋喺度咧。預備個行程嘅時候，我哋都要需要咧貼近咧，即係內地市場佢能夠承受嗰個價格咁樣。咁所以可能我哋喺呢個位置上面咧，即係例如做一日團嘅，咁咧可能個成本會平少少。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咗一啲一日嘅產品。但呢、這個但我要強調，呢、這個行程佢唔係淨係停留香港，佢仲要去深圳啊、澳門、珠海等等咯，係。 OK， 另外講到團費嗰度啦，500蚊或者以下人民幣啊，講緊個團費咧就佔咗一半或者以上。頭先你講到可能嗰個分法就係因為一程多站啦，呢個講緊淨係香港嗰個部分啫，就唔係成個佢哋成個旅程嗰個團費嚟嘅。你嘅説法就係咁樣嘅。但係我見到就算停留喺香港咧，有啲係一日，有啲兩日啦。嗱，講緊數字嚟講咧，500蚊或者以下嘅內地團咧，留港一日同埋兩日咧，分別咧係佔咗55%同埋44%嘅咁。我見有啲業界就講話啊，如果你成當中有40%係留喺香港兩日嘅，仲係500蚊以內嘅，其實做住宿都比較難嘅。會唔會就因為咁樣就可能係一啲其他方面嘅成本度減咗咧，從而令到呢一啲團可能令人哋最直接嘅諗法就係、是、會唔會對個旅客嘅體驗都未必咁好，對於香港一啲對外嘅印象都未必咁好咧？呢一啲嘅500蚊以下嘅團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咧？就係 OK 嗱，我諗500蚊以下內講緊人民幣啦，個團費以下嘅團隊啦咁樣，咁我諗多數咧係同咧一日團咧係有關嘅咁樣。好啦，如果你話翻去一日。500蚊人民幣啦，咁大概都接近咧有600蚊港幣左右啦，咁樣咁咧嗰個其實接待費用咧，如果以一天團，我哋自己又睇下咧，參考下可能我哋一啲本地，我哋本地啲居民去嘅一天團，可能由朝頭早8點9點玩到落去咧，下晝5-6點嘅咁樣，咁咧大家喺坊間啊、街頭巷尾啊、屋苑啊報名嘅時候啊，咁樣嗰、那個價錢都係100-200蚊，其實已經做到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嗰、那個內地赴港嘅旅行團，如果你話係一天團嘅話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啦，喺500蚊以下嗰個水平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咧，即係合乎規格啊，嗰、那個體驗良好嘅服務咯。 Okay. Okay. 所以頭先我引述咗數字就係、是、有啲500蚊以下嘅團入面有啲分一日，有啲分兩日嘅，一日就佔咗55%，兩日嗰啲係44%，其實都差唔多一半嘅啦。呢、這個兩日用500蚊又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價錢咧？其實又 OK 嗱， 如果因為我哋再細緻啲去睇啦，一間房間咧，咁就會住兩個客人啦。咁即係其實咧講緊嗰個接待成本啦，講緊都有1000蚊咧，即係1000蚊人民幣噶啦咁樣。咁如果喺淡季嘅時候啦，旅行社透過即係集體採購啊，或者我哋透過同酒店之間咧，嗰個一旅行合作開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攞到咧一啲折扣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大概喺呢個水平上面咧，係可以做到咧，一個兩日一夜嘅行程咯，係。 嗯嗯，有啲即係講法話啊，其實即係雖然你都話應該應付到啦，但係會唔會都屬於叫做一啲低價團？而香港可能有咁多頭先講到500蚊以下人民幣嘅團係佔咗一半以上嘅，會唔會長遠對香港嘅旅遊發展嚟講，未必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咧？或者太多啲消費力相對低一啲嘅旅客，對香港又係咪一個即係長遠嘅好處咧？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咧？ 明白，我哋睇闊啲，咁咧其實我哋嘗試睇下個行程，個行程個旅客嚟咗香港之後咧，一天團又好，兩天團都好啦，咁佢咧可能有啲純玩團，有啲可能係購物團，但最終其實咧，我哋睇到大家好傳媒好多過喺五一期間入邊亦都好多報道啦，咁咧其實大家睇到旅客嚟咗香港之後咧，佢會係繼續咧，即係喺團隊以外啦嘅自由時間啊咁樣咧，佢都會繼續去購物啊、買嘢啊咁樣，甚至都買得幾厲害嘅。咁呢個嗱，佢嚟香港就唔係淨係單單所謂俾咗500蚊人民幣嘅嗰個咧服務費，佢之後佢喺香港會繼續咧係消費啊、購物啊。呢個正正就係我哋想達到透過旅遊去帶動個經濟發展啦咁樣。咁咧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嗰個旅客個，當然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個旅客基礎，我呢個基礎係包括咗個人數同埋佢嗰個咧消費力係可以咧，係高啲嘅咁樣。我諗喺啱啱疫情結束咗，我哋恢復翻業務之後啦，我哋希望咧，當然希望嗰個質量都係高，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咧嗰個旅客嘅數目咧係可以咧盡快恢復翻。咁所以喺暫時嚟講啦，我哋個旅客嗰個咧，特別團隊旅客嗰個數目啦，都只不過係咧，大概以前嘅一半未到啦咁樣。咁我哋仍然係需要咧，透過唔同嘅方法，可能係透過服務個品質、行程嘅設計，甚至透過嗰個價格係去吸引咧，內地嘅組團社去推銷香港咯，係。 OK， 同阿崔定邦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崔定邦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講到頭先講話一啲團費方面啦嚇，今年3月29號至到5月7號訪港嘅團啊，3000多團啦，咁喺個團費方面，500蚊或者以下人民幣嘅咧，佔咗54%，有1700多團嘅咁。另外501蚊至到1000蚊人民幣嚟講咧，就有400多團，佔咗13%嘅咁。跟住同一位旅遊界人士傾下，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葉柏良出身。 早晨，张文，早晨，各位听众。 头先讲到话团费500蚊以下嗰啲啦，就占人民币啊，讲紧占咗54%。咁另外咧就有成86%咧嘅团咧都系留1至2日嘅，即系讲紧由2月6號至到5月7號呢一个数字。点睇呢啲数字嘅反应咧？又 嗱，我谂大家咧即系最近咁整体媒体又好，社会讨论又好，都系集中喺个价钱嘅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咧。即係大家應該聚焦咧，我哋係點樣做好我哋嘅品質，點樣做好我哋嘅口碑。咁我明白嘅，即係大家會覺得好似啲平價團啊，會唔會好似對香港經濟冇咁大貢獻啊？但我覺得唔應該咁去睇啦。即係我覺得個焦點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睇翻黃金週期間咧，其實團客只係大概14000，係咪？咁整體入境旅客咧係。即係海外同埋內地加埋咧，大概72萬度。 嗯， 其實佔嗰個比例咧，即係團客佔嘅比例，即係一個好細嘅比例。咁其實團咧，其實一般我理解咧，其實以往即係喺個淡旺季裏邊咧，喺淡季裏邊咧係會發揮嘅作用會大啲啦。咁旺季裏邊咧，當然即係好自然受到市場嘅嗰方面嘅價錢啊，嗰方面會影響啊，即係。旺季就會團會少啲啦，咁所以其實大家，我覺得我哋要睇睇到底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超過80%嘅呢個自由行客，我哋海外客嗰方面先至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即係要關注嘅點。喺團客呢方面嚟講，我哋最重要就係點樣做好個管理啦，點樣提升嗰個品質啦，點樣對我哋本地嘅居民社區影響減到最細啦。我諗個焦點應該喺呢度。 現時目前嚟講咧，大家都明白成個旅遊業界咧，其實仲係處於一個即係恢復租嘅一個起步嘅階段嘅。 Okay. 其實呢兩三個月裏邊咧，即係大家，我覺得個討論咧，純粹響呢、這個即係幾個 percent 嘅客裏邊，即係大家。我純粹討論一個價錢嘅問題，我覺得就未必係一個即係最可以客觀地睇到整個行業嘅情況。 自由行通常佢哋自己嚟啦，即係可能即係旅行社嚟講就主力係做一啲團多啲啦。咁我就想問，即係除咗話頭先一啲相對低價啲嘅團啦，咁但係其他啲即係所謂頭先你哋都講質素啦，或者其他階級啲其他階層啲嘅旅客，會唔會都開拓佢哋嘅市場咧？即係香港有冇長遠都會諗話，除咗一啲低價團之外，其他團都會再進一步開拓咧？ 其實呢個絕對係整個業界嘅呢個努力嘅方向嚟嘅，即係其實吸引多啲高增值過夜旅客喺香港住多幾晚，嗱呢個係咁整個旅遊業界嘅共同目標啦。無論酒店好，我哋旅行社好，其他景點都好，即係我相信呢個都係大家共同目標嚟嘅。咁你睇到其實疫情之後咧，成個趨勢咧，睇到其實啲客人多元化咗好多嘅，亦都係喺個文化遊呢方面啊，我哋嘅身體環境啊，各方面都係好吸引到唔同嘅客人。咁尤其是有啲文化古蹟咧，其實要好好啲利用，去加強呢方面嘅配套同埋宣傳，令到咧嚟香港嘅旅客咧更加多元化。呢個係即係我哋要未來要走嘅路啦。 我就想問呢個團有冇針對呢一啲新嘅即係唔同旅客嘅偏好啦？即係尤其是頭先去咗一啲文化即係景點多啲嘅，或者一啲歷史景點多啲嘅咁，團有冇針對呢一啲佢哋嘅唔同嘅偏好，又做一啲新嘅？即係一啲產品出嚟咁， 其實都睇到嘅，即係你睇到嗰、那個一天團都好啦，或者兩天團都好啦，都睇到佢哋都會增加啲嘅文化古蹟嘅景點啦，或者一啲嘅綠色嘅景點。其實呢度係即係喺嗰個睇到佢哋喺產品嘅設計上面嚟講，都開始係加入一啲元素。咁、當然呢個係如果你喺個短嘅行程裏邊，當然未必能夠即係可以能夠好深度咁去體驗啦。但係問題就係、喺呢個方向上嚟講咧，業界都好認同嘅。咁、目前我覺得就話。即係我哋係要規管新嘅制度已經有咗喺度啦。其實管係要即係規管係要規管，但係我哋要管好就唔係管死、要令到整個業界可以有一個好嘅良好嘅營運嘅生態、令到旅客有好嘅體驗，呢係最重要。 另外我見你都關心人手方面嘅問題，而家係咪都舒緩咗啲咧？ 呢個絕對係業界而家好頭痛嘅問題嚟嘅。其實即係我哋都不斷地講啦，即係無論機場地勤又好，酒店嘅防務員啊，一線嘅員工又好，我哋旅行社、我哋嘅司機啊，我哋嘅好多嘅工作人員嘅人手方面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因為而家我即係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好多就算傳統比較大型嘅旅行社都好啦，而家嗰個即係喺個公司裏邊個人手都未恢復到疫情前嘅一半嘅大部分。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整體我哋整個旅遊業嘅一個接待嗰方面嚟講咧，即係我哋人手一定要係盡快能夠恢復咧，我哋先至能夠將我哋整體嗰個接待能力啊，我哋嗰個服務質素嗰方面再進一步嘅提升。呢、這個係大家共同努力啦，希望政府咧即係喺一個整體人力嘅評估嗰方面，盡快出爐，同埋盡快希望能夠有適度地輸入一啲嘅不同工作嘅一啲人手入嚟香港， okay. 令到整體香港嗰個勞工市場咧唔使咁緊啦。 你覺得最主要係加邊啲人手咧？同埋即人手不足，會唔會都影響到嗰個成本？好似崔定邦咁講，影響到成本，令到啲人可能留喺香港旅遊嘅日子可能都少咗咧？會唔會係有個咁嘅影響咧？ 其實人手不足絕對係會影響成本嘅，即係呢個而且係一個整個即係連鎖效應嚟嘅，即係你人手不足，因為旅遊巴司機肯定會即係好難去請啦，你好多嘅即係酒店其實佢本身嘅營運成本都不斷提升，咁你再難請人嘅情況下咧，亦都係即係對於經營成本亦都大大提升，即係先唔好講電費啲又加啊剩啊嗰啲嘢啦，咁即係環環相扣嘅。咁如果喺嗰個整體勞工市場，我哋喺一個全民就業嘅狀態之下，即係大家各個行業去互相搶人嘅狀態之下，其實旅遊業就處於一個劣勢，因為我哋嘅業務恢復都比其他行業慢，咁好自然地，即係我哋能夠提供嘅條件都係即係我好難去同其他行業去競爭啦。但係始終你即係十個煲七八個蓋，咁你冚嚟冚去，大家互相搶人咧，反而嗰個令到成本再進一步嘅上升。 OK， 好，唔該曬葉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葉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有關於旅遊界嘅情況，1872311。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将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无论是哪种方式产生的区议员都要尽责履职，做好接触市民的工作，不可以选举两头腾，选完不见人。至于政府会不会设立常设渠道，让市民直接投诉表现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区议员，麦美娟认为机制要兼顾公平性，如果设立专门渠道接收投诉，可能会令到市民动辄不喜欢某个议员就立刻写信投诉，反而令到区议员难以履行职务。政府的改革区议会方案列出负面行为清单，当中包括不可以滥用区议会资源或者区议员身份谋取个人利益。麦美娟认为，如果是利用相关机会进行个人宣传、宣扬个人政治主张等，就肯定是违背区议会资源运用原则。明报表示，将会在星期日起停刊专子漫画和世纪版《乜尔园》漫画。明报多谢专子40年来与明报见证时代变迁，但是未有交代停刊原因。专子漫画过去多次被政府点名批评，最近一次在星期二刊载的三格漫画，内容提及只要长官认为合适，都可以委任他们做防火灭罪委员会。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日在社交专页发文，批评内容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和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原则。局长麦美娟予以严厉谴责，又指近日明报接二连三针对政府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作出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扭曲解读建议方案内容，属于政治凌驾道德的行为。专子回复本台查询有关停刊的原因时表示，细节明报才充分掌握，他不便代言。形容停刊的决定亦都是今日香港故事的一部分。谈及个人感受，他表示重视崎岖，总有前路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巴黎和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举行会谈。秦刚说，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一贯旗帜鲜明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在国际舞台发挥积极作用，主张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都不受制于第三方。中法中歐應該在擴大雙向開放之中實現共贏合作，構建更加穩定互信的中歐供應鏈夥伴關係。科隆納表示，法方重視對華經濟關係，法方不搞陣營對抗，認為各國應該和諧相處，共同發展。中國為世界和平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法方願意就烏克蘭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和中方加強溝通，尋找更多共同點。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044點，跌7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34.0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7，人民幣6.935，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7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8美元，卖出203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七贤道北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啊，就系、是、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落山道。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慢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咁头先讲咗咧，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有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由和富中心至到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慢线啦，最主要都系车多，排到去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车龙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喺新界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翻去水边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车多噶，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啦，去翻大埔方向车龙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大埔仔坳。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曼公屋路。咁喺港岛区，咁再提一提你啦。湾仔嘅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道路至道南行去翻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同埋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高行健、 莫言、 黄蓉、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同你一起欣赏优秀的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的心扉。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五一黄金周，累计有400多个内地旅行团嚟香港。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 旅行代理商或者前线嘅工作人员要与时并进去进步。我哋而家成日推广啲文明嘅行为，好多市民都会惊佢哋造成一啲滋扰。你真系要 make sure 成团系要喺香港越受欢迎，就系导游要做嘅嘢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5月11日，新冠病毒和流感个案数目上升， 急症室求诊人数维持高位。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旅监局数据指过半来港内地团团费500元人民币或以下。 巴基斯坦前总理被逮捕检控引发示威，最少八死，约千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俗称叫两蚊优惠计划啦，全名叫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啦。咁其实喺早年啦，喺2021-22年度嗰阵施政报告嗰阵已经提啦，当时嗰个计划嘅目的就系话希望鼓励啲长者啦、残疾人士啦，可以系多啲走入社区咁。最近咧就见到有议员咧都喺立法会关心到啊呢、這个计划会唔会即系推出咗成十年噶啦，嗰啲嘅滥用情况咧系如何咧咁？昨日咧，政府方面有一啲数字咧提供到嘅，就话上年咧有4000多宗咧，有一啲怀疑滥用喺呢个计划有滥用嘅个案，咁啊当中咧300多宗咧系运输署联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做一啲实地监察调查嗰阵咧发现嘅怀疑滥用个案啦，咁话怀疑滥用个案咧比起2021年啊，即系再前一年咧系减少咗60%，而怀疑滥用个案入边咧，亦都有大部分咧其实系涉及到港铁嘅个案嘅咁。嗱，而家喺一啲监察怀疑个案嘅机制方面做成点咧？滥用嗰个情况，相关方面又系点样咧？你自己留意到点？1872311咧，欢迎大家打嚟嘅。咁另外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出身。 系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你好，郑建邦，我见你就问呢、這、一个即系有关于两蚊搭车位呢一个嘅情况嘅，你自己系咪留意到成个实行方面有啲咩问题出现咗，或者你都收到有啲滥用呢一个计划嘅情况？ 其实我系特别啲上半年系特别多啦，即系咧好多好多市民都嚟投诉啦，即系话好多好明显系好严重，越嚟越严重啊！咁所以我就係都幾關注呢個問題，咁寫咗即係而家睇到個質詢係政府。咁其實咧，我嗰個報道咧有好多係即係誤解咗政府嘅數字嘅，因為如果你睇睇咧，其實佢分兩類嘅嘛，有一類就政府運輸署做嘅，咁我諗呢個準確啲嘅。但另外一類就叫嗰個機構自己做嘅嘛，你諗諗，除咗地鐵係有制度有規模之外咧，都會揾人喺度睇下睇下呢個睇住去做啦，咁然後 check 下啦。咁但係嗰啲就絕對唔準確啊！同埋有啲譬如好似專線小巴咁樣，你睇到佢叫佢自己做咧，成年得一單，咁你信唔信有一單一單咁少咧？運輸署做嘅頻率都唔係太高喎，佢每年咧做兩次嘅，每次嘅可能譬如話地鐵咁，佢抽一啲地站嚟做啦。雖然佢 係陳建邦， 但係你要知佢冇可能每個站都去做噶嘛。咁佢都揾到咁多出嚟啦。咁同埋咧有一個我覺得最被誤解嘅數字咧，就如果你睇翻個數字咧，佢就話2022年咧，有運輸署嗰度喺度咧就有300多單啦。2021年咧就400多單，但係2020年咧156單嘅啫，即係話咧其實2021年咧比2020年係多咗，即係係總共係3倍係2020年嘅數字啦。2022年咧314咧都係比2020啊多咗2倍。即係兩倍啦，咁你即係話咧，其實係嗰、那個問題好嚴重。咁但係你話淨係靠而家嗰個機構自己去做咧，我都係嚴重不足，亦都絕對唔能夠反映嗰個真正嘅情況嘅。 你係覺得即係喺嗰啲查飛或者查乘客身份所謂有冇濫用嘅情況，仲可以點樣做得好啲，係準確啲去反映咧？ 嗱，第一咧，我相信運輸署去做嗰時咧，譬如你話揾到，譬如地鐵舉例啦，2022啦，咁佢有300多單喎，咁300多單，你係咪就咁根據地鐵嘅附例罰500蚊就算咧？咁樣，如果係咁嘅話，咁人哋咪好耐你都抽唔到一次噶嘛，佢咪當嗰個成本咯，咁樣係嘛？你500蚊，咁佢可能每日20蚊，咁你好耐都好耐先至。即係佢做一次已經可以，你好耐先要罰到佢等同嗰個數噶嘛。咁其實政府應該諗下係咪，如果係有呢啲 case 咧，就應該係一個調高嘅罰款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究竟你譬如嗰個人，你幾次都收到佢都係俾500蚊，咁係公唔公道咧？係嘛？同埋我覺得最驚係咩咧？其實你點解咁多人市民投訴咧？就係嗰啲正當使用者咧，就即係好唔憤氣噶嘛。佢咧就正常咁用，但係睇住側邊嗰啲人咧係咁 啊濫用都冇人理，結果一定係好多人係有樣學樣嘅。咁變咗你呢個費用就越嚟越高，因為而家咧今年估計都可能去到成100亿噶啦嘛。咁你諗下，如果係再唔理嘅，變咗100亿、200亿咁點咧？同埋而家香港咧個人口老化咁嚴重咧，可能10年8年已經係有超過30%個人咧係。已經是超過65岁嘅，咁你諗下，如果你咁樣，嗰、那個數咪越嚟越犀利咯， 係嘛？ 咁你變咗，所以呢個要及早去正視啦，因為而家政府咧都係財赤，都係嚴重嘅。咁你諗下，如果要加税嘅，大家市民都唔開心啦，係咁盡量就慳得下慳咯，即係唔好鬧啦，即係浪費濫用啊，或者欺詐，全部都要制止。咁我諗呢個唔係淨係喺2蚊呢度嘅，所有嗰啲公共資源嗰啲啊，呃公屋啊、綜援啊，都係要正面處理咯。 不過我都想講一講個情況啦。而家政府規定啦，60至64岁嘅人都可以有享有呢個2蚊優惠嘅，但就要用落油卡啦。如果65岁或者以上嘅長者咧，就今年十月底之最去到今年十月底咧，就可以申請呢個落油卡去繼續用呢、這個搭車嘅優惠嘅。就開始之後咧，就會唔俾再用嗰啲不記名嘅長者八達通啦，或者一般嗰啲個人八達通啦。其實用呢個落油卡嘅方式，會唔會都慢慢可以減少到濫用嘅情況咧？ 其实冇用噶，我觉得，除非你政府做多啲嘢，因为而家问题就冇人去抽查嘛。咁你变咗咧，有即系一张卡用几耐，或者用几多次，你得理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开始做嘢噶啦，就系话咧，将来用大数据你睇到噶，因为将来系知道每一张卡系边一个用紧噶嘛。咁我哋最重要咧就系话啊，如果你话平均市民嘅啊，每日都系2次、3次嘅，但呢个人有30次，或者系6次、7次、8次，咁你。是不是應該進一步理解這件事呢？如果他知道你根本不理的話呢，其實是市民一定會是濫用的，即是我覺得你即是很好自然的事啦，是不是？因為那你有沒有想或者是沒有想，其實你根本都沒有車，那人家怎麼會即是擔心呢？這樣。 Okay. 那即是所謂沒有阻嚇作用。 嗯， 咁我谂呢个系将来政府应该用多啲大数据咧，去真系全面去睇睇啦。 嗯， 甚至有市民都提出话，系咪应该限每日嘅次数啦，或者限每个月要用嘅次数啦？譬如话普通市民系平均系4次嘅，咁你可以松啲啊，5次、6次都可以啊，一日系嘛？甚至话啊，等佢有多啲弹性嘅，用一个月嚟计嘅都可以嘅。但係最緊要咧，你真係我覺得呢個第一呢個限就最後把關嘅啫。始終你要真係去認真去 check 啦。如果你睇國內咧，其實佢哋係特別有個閘俾嗰啲人自己過嘅，咁佢睇住你逐個咁樣過啊嘛。咁你起碼啲太過分佢都會抽啊，或者佢都要你出示證件啊咁樣。總之你一定個監察制度，你一係就唔好定，你定咗原來係一定。有限制有規矩嘅就要跟規矩做咯，就唔可以有規矩又完全唔理嘅，而且牽涉到錢太大。 你自己覺得如果要限應該條線點劃咧？同埋頭先你話啊，覺得可能從數據睇到一啲異常啲嘅情況，譬如可能一日或者一個月嗰個次數係異常地比其他人多嘅咁，所以做一啲調查點啊？即係可能揾佢哋翻嚟了解佢哋點解要用到咁多，定係點樣咧？ 其實咧就我想重申一次咧，即係好多市民都係咁講，佢哋做呢樣嘢咧，其實唔係去針對正常嗰啲人，即係唔係想限制老人家出行啊嗰啲嘢，而係話咧係要保障呢啲正常使用嘅。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如果你好多人濫用，咁個制度越嚟貴，貴到政府都唔能夠持續落去，咁政府唯有 cut 啦，或者甚至唔做呢個計劃啦，咁就對嗰啲正當使用者不公道嘛。咁所以個做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即係而家啲科技咁好係嘛？首先你揾到邊一啲人出嚟先，咁你可以揾到佢就揾到佢啦。揾唔到佢，你可能停嗰張卡咁啊，佢自然會嚟揾你噶啦，係嘛？如果你話哇，原來真係好明顯好過分嘅，咁所以我最好都有個機制，應該揾到呢啲人嘅有聯絡嘅，揾到呢啲人咧就請佢哋解釋啦。如果解唔通嘅，或者好明顯係，譬如你見到一個每日用過30次嘅咁。呢、這個唔係冇可能嘅喎，因為有啲人話咧係有啲人就特別而家係降低到歲數啦嘛，咁有啲人佢係即係做嗰啲工種係要不斷搭地鐵嘅，咁嗰已經超出咗政府原意係到個別長者可以即係多啲出行呢個目的㗎啦，即係違背曬㗎啦。咁我諗執行咧透過科技啊，應該唔會困難咯。 OK， 你自己另外仲有啲咩其他建議？因為過往講到2蚊優惠，另一個情況就係所謂長車短搭，因為就算你係長途車又好，短途車又好，因為都係對個客人嚟講，乘客嚟講俾2蚊嘅啫嘛。咁呢個情況有冇需要去處理，或者點處理咧？ 呢、這個都係好多市民即係好有怨言嘅，因為啲人覺得咧自己翻工打得好逼啦嘛，你仲有啲人咧係咁樣去，第一浪費錢啦，第二又同人哋逼埋一齊啦咁。 咁我覺得呢個反而咧比較複雜啲嘅，但係都要處理啊。主要就係話咧，因為有啲人又真係咧要俾啲老人家去趕住早啲去接嗰個孫啊，或者係有啲活動，佢真係要去做嘅。咁所以我諗呢個一定要靠政府同嗰啲營辦商搞啲分段嘅機制啊。即係分段收費嘅，咁就變咗咧透過佢哋去合作去做啦。我想順便講埋咧，其實而家個責任咧喺曬政府都未必係啱，即係話咧嗰啲政府都要監察嗰個機構佢有冇做嘢先，係嘛？譬如好似你嗰啲專線小巴，有乜理由一年得就自己 check 到一次？你信唔信啦？一日都唔止啦，係嘛？咁呢好明顯係出咗大問題嘅。咁同埋呢個。因為你好難知佢自己做嘅，因為佢同個利益嘅衝突啊嘛，佢 check 到佢嘅收入少咗啦嘛。 咁所以建議係點咧？如果又即係佢頭先講到有個矛盾，話佢自己又希望唔想 check 到，俾人查到，但係又如果查唔到嗰個數字上面，又未必反映到現實，咁究竟應該點樣做咧？ 所以你一定要係要嗱，講得唔好聽啲，即係所謂放蛇咯，即係你睇佢嗰個機構或者你明顯有啲人，你睇到噶嘛，明顯喺個車道嘅。咁佢都冇去處理嘅，咁你嗰個司機係咪都要有啲責任呢？嗰、 okay. 個乘客又要當然係要即刻罰啦，係嘛？咁嗰個機構本身，如果你次次都係完全 check 嘅，咁你咪要去即係處分佢囉。即係話唔單止係聯同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呢個執法嚟，而係話你都要用第啲嘅方式去 check 到嗰啲人究竟係有冇執法呢，呢個都係緊要。 OK， 好啊，唔该晒陈建波，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Okay, 好，陈建波咧就系保险界立法会议员，有关于呢个两蚊优惠计划嘅滥用啦。咁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头先都提到一啲数字上面怀疑滥用嘅，上年嚟讲就系话有4042宗，咁啊占咗95%咧，都系喺港铁嘅一啲个案啦。第二多就系喺渡轮，就是、有140几宗嘅咁。另外4000几宗入边咧有300几宗咧就系运输署联同埋一啲公共交通。嘅營辦商啦，一齊做一啲實地監察調查嘅時候咧，發現嘅懷疑濫用個案嚟嘅咁，數字上面嚟講就係少咗。不過頭先陳建波咧就話咧可能都係涉及到究竟你點樣去查飛嗰個方式咧都有關係嘅。另外都提到話懲罰嗰方面啦，有議員都提到話一啲嘅港鐵嘅查票組等等咧，如果發現嗰啲人係濫用啊或者違規係用呢個兩蚊優惠咧，如果對方係承認錯誤咧，就係會用罰款500蚊嘅形式去處理嘅。你覺得成個機制？是怎样对财政负担是怎样或者滥用的情况你自己有没有都观察到呢 ?1872311 你讲下你的看法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講下咧，而家嘅打疫苗嘅安排啦。其實政府喺3月31日咧就公布咗最新呢一個嘅打疫苗嘅新冠疫苗嘅安排。一啲優先群組嘅市民就係話包括一啲年屆5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啦，18至49歲，不過係長期病患嘅成年人啦，6個月大或者以上係免疫力弱嘅人士，咁再孕婦、醫護人員等等呢幾類咧。不論佢過往打過幾多支針嘅疫苗啦，咁喺接種上一劑疫苗或者感染咗新冠病毒超過6個月之後咧，喺今年2023年之內都可以免費接種額外嘅加強劑。咁至於係唔屬於頭先講嘅呢一批人士，但又年滿6個月啦，若果佢係從來都冇感染過新冠病毒嘅話咧，會繼續可以免費接種頭3針嘅新冠嘅疫苗嘅。咁安排就係咁。不過見到咧有議員都關心到一個情況啦，隨住而家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都陸續關閉啦，會恢復翻疫苗願打盡打嘅政策咧，或者係開始一啲公營嘅接種中心，不過就俾人哋自費去打啦。又或者又會唔會每年都會安排啲市民去打新冠嘅疫苗咧？咁政府方面咧都提到話，政府嘅免費接種計劃咧都係只係針對一啲嘅高危群組，咁亦都話加上感染新冠之後咧個病徵輕微，就未考慮重開更加多嘅疫苗嘅接種點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點睇呢個講法？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周文廣，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观众， 早晨曾文讲，你嘅谂法系咪即系觉得政府可以召开一啲嘅中心疫苗中心，但系就唔系免费帮市民打？你嘅谂法系点嘅？ 其实咁样样嘅，因为咧睇翻咧，而家个数字我哋唔再重复啦，因为入院近期嘅人数都有即系2000多人咁样样。咁同埋咧，我觉得特别一样嘢咧，大家都知道嗰个新冠疫苗个有效期大概180日。咁咧而家咧，譬如小朋友嗰边咧，咁你打晒三针，你就算去私家好，佢都叫你唔好打啦，唔使嚟打噶啦咁样样。咁另外咧，我哋都睇到咧，卫生防护中心咧，佢个网页就话大家，如果你哋即系当局不断呼吁公众，如果你有需要打，你就去私家度打啦咁样样。佢喺卫生防护中心网页咧，就有个位置系有10板纸嘅，叫大家去可以自己自行去查询嘅。但系我自己打过10个电话，有6、7个咧，唔系话一个礼拜只打一日。就係話我哋根本就已經冇做㗎啦，咁而且咧，我哋或者就嗰個價錢咧，就1600元到2500元不等咁樣。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咁樣會令到公眾係即係個疫苗唔穩定供應啊，又或者個價格太貴咧，係會影響成個即係嗰個防疫嘅嗰個效用咯，咁樣。即係我明白，我哋一定要優先保護一啲體弱群組，這個我係同意嘅。但如果你當局繼續你話叫大家去打，第二大家公立揾唔到。私家又好难揾，咁我想问你呢个制度系等于形同虚设嘅？即系我明白我哋要捍卫嗰、那个公营医疗嘅嗰个体系嘅安全，但系市民嘅嗰个心理嗰个屏障，我谂我哋作为当局系咪都要俾到佢哋一个安全感咧？呢、這个佢好起码咯，应该系、 有冇了解个原因？点解私家诊所嗰度嗰个供应相对唔稳定啦？同埋嗰个价格个差异都大嘅，1600元去到2500元，知唔知点解咧？有冇得解决咧？ 1600元就係最低消費添啊！因為佢哋嗰啲好多又話二人三人同行先有得平啲咁樣樣，咁所以 average 你預2000都冇乜走雞㗎啦。咁所以我睇到佢哋嗱，第一伏必泰嗰邊咧，佢哋話即係嗰個儲存嗰、那個技術要求高啲啦咁樣樣。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咧可能就根本嗰個需求佢哋大家根本就冇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宣傳。而且咧，你睇到咧，而家相信我，包括我自己搭地鐵，我都睇到啲市民戴口罩嘅嗰個比率都高咗嘅咁樣。所以而家我覺得政府咧，既然睇到個市場去到咁嘅情況，係咪都可以？你譬如話我哋早期係咪啊？你去做個核酸檢測有免費嘅，亦都有自費嘅，我哋係咪可以提供呢啲咁嘅服務咧？其實我嘅講法係呢樣嘢咯。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既然呢個疫苗係180日嘅有效期，我哋係唔係都可以啊？譬如話每年，例如季節性流感一樣，我哋俾到公眾就可以有個選擇權，就可以去接種嘅。尤其是體弱嗰批啦，我覺得每年或者每半年係咪可以俾你打一次咧？就我琴日係。好特別關心呢件事。 OK， 如果你話有一啲自費嘅中心，即係政府召開呢中心，但係俾人哋自費打，你覺得應該要有幾多或者即係有啲乜嘢嘅限制喺度咧？同埋其實如果私營嗰度，頭先講到就係價錢貴係一樣嘢啦，供應唔穩定一樣嘢啦。如果嗰個供應係穩定翻，解決到呢個問題，係咪就唔需要再開呢中心咧？ 我覺得咧，中心咧都係需要嘅，哪怕你唔使18區開都開一間，香港九龍新界各設一間，我唔相信對公營醫療有幾大壓力咯。其實，同埋你可以喺醫院入面就設立噶嘛呢樣嘢，我唔認為政府冇呢個條件去做咯。同埋第一，你個疫苗穩定，公營應該係比私營優勝。第二樣嘢喺我哋嗰個價格方面，你而家都普遍睇到係1600以上嘅咁樣。如果我哋好似當年我哋做核酸檢測一樣啫嘛，出面街嘅普遍做緊1100、1100、1200，我哋私營呢邊唔係即公營呢邊240，我認為係完全做得到咯。呢個係對於即減少咗個感染，增加咗個免疫屏障，其實對整體都係有幫助，對公營醫療系統亦都係一種保障。 Okay. 即整體嚟講，其實喺一個私營嘅市場，個價格你覺得係咪政府都要出手，可能要監管一下咧？喺呢啲新冠疫苗嗰度。 如果我根據我呢個時間喺立法會嘅質詢咧，我諗政府就唔會點樣干預個私人市場嘅。但最有效平衡私人市場價格嘅做法咧，係乜嘢咧？就係、是、由公營呢度開始做，呢、這個先係有助佢哋去減價嘅。 有冇留意到政府尋日局長嘅講法，就係疫苗需求都已經大幅下降啦，就未必做你頭先講嗰啲嘢咧。 我就覺得。同佢嘅講法可能有啲差異咯，同埋我都特別睇到佢喺嗰個即係個私家診所名單去打伏必泰嘅，係 update 到4月13號，即係1個月之前。我懷疑可能佢哋根本就冇真係完全冇再跟進。 我諗呢方面可能局長好，或者局長忙，可能未必清楚，但係下面基層啲公務員同事，唔該你哋真係認真睇一睇呢啲方面。你話個需求低未必準確，因為根本可能就打唔到，所以你就話佢要求你個需求低啦咁樣。這個方面我覺得要搞清楚。 OK， 好啊，唔該曬周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周文廣係立法會議員，講到打新冠疫苗方面啦，會唔會你自己呢段時間都去打？有冇係順利喺一啲嘅私人市場嗰度揾到咧？1872311。你頭先講到旅遊同埋兩蚊搭車優惠方面，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2023年5月11日，新冠病毒和流感个案数目上升，急症室求诊人数维持高位。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旅监局数据指过半来港内地团团费500元人民币或以下。 巴基斯坦前总理被逮捕检控，引发示威，最少八死，约千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啲旅行團方面啦，團費同埋逗留嘅日子啦，另外都傾到有關於咧係兩蚊搭車優惠嘅。睇數字嚟講咧，見到尋日喺立法會政府回覆議員嘅時候提到啦，話喺數字上面咧都係上年啊就4000多宗一啲懷疑嘅濫用個案啦。按年嚟講咧就係跌咗嘅，不過議員都質疑同究竟成個監察或者所謂查飛嘅方式有冇關係咧，從而令到可能嗰個數字係未必反映到個現實咧咁。見到咧喺2021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兩蚊搭車優惠嘅檢討報告嘅，當時都提到一啲濫用嘅情況，例如係點咧？一啲唔符合咧兩蚊搭車優惠資格嘅乘客啦，可能用一啲長者嘅不記名卡啦、長者嘅個人卡或者係殘疾人士嘅個人卡啦，以欺詐方式咧就獲得一啲嘅票价优惠或者是一些冒充长者的情况啊等等的，包括这一类这样的滥用的方法的。你自己有没有留意过呢？或者看个数字上面少了，你自己是不是都留意到，是不是反映到个实况呢？1872311，有吴先生的早晨。吴先生早晨。 喂， 是你好你好请讲。 是姓袁的。 袁先生，袁生你好请讲。 OK， 是啊，即主要其中一样呢，就是呢他的长者不是认识这些东西的。他过海车10多-20元嗰啲，佢搭喺荃湾搭3-2个站，佢都系用嘅。呢啲都佢哋长者好多唔识呢啲嘢嘅，佢话理得佢啊，想啦吓，长嘅20-30元嘅车啊，或者过海车佢都照搭。有啲系有心，有啲即系佢都唔系有心嘅，有啲系无心嘅，有啲即系搭冇嗌话，去分店啊，去边度啊？啲小巴嗰啲特别啦，间中有阵时都会唔记得嗌话去边度，嗰度系分店价嘅。咁呢啲都有，都系属于滥用嘅一种嚟嘅吓。嗰啲政府都要俾钱噶，系嘛？呢啲系咪啊？ Okay. 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你点样去？呢啲系好难堵截嘅，因为佢长者好多都唔识嘅，佢唔知道呢架车系点，唔知道嗰啲呢啲长者卡咧系应该点样用嘅。佢总之见车经过佢个地址噶，佢住址佢就答噶啦。 O、okay, K，、明白，即系啱佢啱佢条路去落就落咗先啦，就上咗先啦，就冇理到啦。佢系咁长途车定系短途车咁？过往其实社会都有关注到呢一个嘅问题嘅，会唔会造成所谓公帑嘅浪费咧？因为你长途车都系俾2元，但其实可能搭几个站嘅啫咁，最终可能补贴咧政府翻。政府補貼翻個差額咧，又係咁即係長途車嗰個價格嚟嘅，咁變咗就會造成一啲公帑嘅浪費。過往都有關注嘅，你又點睇1872311有關於2元搭車優惠？頭先亦都另外講到一啲旅行團等等嘅，有周太打上嚟，早晨。 係啊，我係啊。 你好，你好，周太，係請講。 你好啊，先生。咁咧，我哋咧就係每個星期都去行山嘅。咁頭先你哋嗰個旅遊業嗰個先生講啦，咁我其實聽落去好拖不切實際啊！嗰啲嘢，因為佢冇實地、冇實際，同埋去訪問而家香港市民遇到嘅問題。咁我哋行山要啲咩呢？就係我哋去西貢一帶行山，周圍行，咁去好多海灘同山頭。咁我哋咧過去由通關之後咧，都遇到好多國內同胞過嚟旅行嘅。咁枕住就係佢哋會攞住好多露營嘅嘢，同埋架撐，即係去露營用嘅用品啊、帳篷啊、露營嘅熒幕啊咁樣啦。咁佢哋應該即係我估計而家所推出嘅500元留下嗰個旅行團啦。咁佢哋係冇 book 酒店嘅，完全喺山頭或者啲冇 是屬於露營的區域、 嗯、 或者海灘，他們是去扎營。咁、 嗯、 開頭開關嗰一兩個禮拜咧，咁我哋去咗西貢鹹田灣嗰頭啦，就喺北潭茂起步，咁就見到一大堆嘅導遊啦，本地廣東話導遊啦，咁佢哋係講普通話啦，就同啲團友講普通話，咁就喺度拉筋做運動，就由北潭茂起行開始，就行入去赤徑，再由赤徑行到鹹田灣。咁、 嗯、 鹹田灣其實係一個好靚嘅海灘嚟嘅，咁即係俗稱呢、這個即係好似泰國咁靚嘅海灘啦。咁、但係去到咧，係講緊咧，我哋到達即係朝早開始起步，你預三個鐘頭到行到去噶啦、 啊。 去到到達嗰個沙灘咧，其實係講緊係超過100個一模一樣嘅帳篷喺度扎營過夜嘅。咁嗰啲全部都係國內同胞嘅旅行團嘅旅客嚟嘅。即係我肯定嘅，咁裏邊咧有啲士多啦，即係本地市民開咗幾十年啲士多喺度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同我哋傾偈，因為我哋枕住都有去幫襯。 OK， 佢話其實實際幫到佢哋幾多咧？佢哋係10蚊就俾一次錢，就6杯麵嚟食嘅。咁佢唔係話去同佢消費買碟飯啦，或者買碟麵嘅。嗰、那個杯麵咧，佢哋喺國內帶落嚟。 Oh, 好啦，咁讲紧买嘢饮啦，咁可能因为你知叫做好远啦，咁、成本加埋运送嗰啲水啊，嘢饮咧，咁嗰边可能啲成本好高嘅，即系每支水可能好贵啊，嘢饮好贵，咁但系嗰啲同胞咧，佢哋系冇去俾钱消费嘅，佢哋系饮可能自己煲，即系俾10蚊冲个水里边嗰个杯面嗰啲水嚟饮。甚至冇自己带水去啦。 OK， 咁帐篷我哋自己带去咁样。咁成个过程可能真系500蚊团嗰啲嘅旅客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即系你好多资助或者去增加好多消费，希望个旅游业甚至冇可能业界会帮到好多本地旅行团。但係實際會唔會喺我哋自己香港市民上面你有幫助到呢？例如啲鋪仔佢可以有幾多收入係可以你係統計到呢？呢啲數字完全都係冇㗎囉。 OK， 好啊，唔該曬周太，講到佢喺郊外就觀察到一啲嘅旅客扎營啊等等嘅情況嘅，會唔會都有影響到一來就係本地人去享受一啲嘅環境嘅情況啦，另外頭先佢提到嘅問題即係會唔會可能佢哋有帶曬啲嘢食嚟啊，帶曬啲水嚟啊，可能對本地嗰個經濟嘅影響啦咁。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议题，关于九龙中联网嘅医疗服务。一议员就提到，其中黄大仙区啦，属于九龙中联网嘅，咁就话即系欠缺公营急症服务等等嘅问题啦。咁另外都提到话，油尖旺区嘅居民咧，因为咧之后伊丽莎白医院咧个服务就会逐渐转移到去预计2025年落成嘅启德新发展区嘅呢一个嘅新急症医院，会唔会令到嗰个当区嘅服务有不足嘅情况咧？咁嗱，有议员问到呢个情况，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早晨。 两个问题都是关九龙中联网嗰个医疗服务嘅。第一就是黄大仙应唔应该有急症医院？第二就是伊利沙伯医院应唔应该保留个急症服务？两个你点睇嘅？ 黄大仙嗰处，寻日你见到局长都俾咗啲数据啦。其实就如果嗰区嘅市民拖白车，然之后去到医院个平均时间系比较耐嘅，即系都超过50分钟嘅。咁呢个唔系太理想嘅个数字啦。香港的地方又不是很大，我們其實醫院的分布來說都算是密集的，但是交通是有比較上大的問題。如果你說一個我們經常叫做一小時的黃金時間，就是譬如中風或者心臟病發或者創傷，那創傷應該很快去到醫院的，那即如果他其他的個案他等候是超過了幾十分鐘才去到醫院才開始做那個治療，譬如通波仔，其實可能即係已經係一個鐘頭之內係未必能夠順利完成咗成個步驟，咁對於病人康復咧，都或者係唔係最理想嘅情況。當然啦，我哋必須要平心而論，今天比以前已經好好多嘅啦。咁但係似乎仲有比較大可以優化嘅空間。咁嗱，咁你話嗰個黃大仙區佢去到附近嘅醫院，似乎距離其實真係唔好遠嘅。咁但係個時間就耐。咁當然你牽涉好多因素，即係你由call 嗰個十字車去到上車，有乜或者現場嘅治療啊、啲急救啊，然之後再去醫院，咁嗰處我哋明白係會耐少少。但如果係因為交通嘅問題，我哋都知道九龍嘅中部咧，或者係九龍北部嗰交通嚟講咧，有時都係比較上係繁忙。 咁呢方面似乎就係對市民係構成咗比較大嘅 ，OK， 即係點啦？就係交通嘅問題。咁我諗呢個呢方面應該係要改善。 嗯， 咁另外嗰個問題就係伊麗莎白醫院啦。嗱，伊麗莎白醫院咧，我哋好希望佢即係將來係仍然保留翻做全部個地方係用翻醫療用途嘅。咁我知政府就有部分嘅地一定係會做醫療用途嘅，我希望全部都係啦。 嗯， 咁因為真實在有需要。 嗯， 因為做唔做急症呢個就兩睇。因為如果你有急症醫院嚟講，實際上你要有急症嘅服務咧，你要背後有一個急症嘅醫院去配合。咁、而且呢個醫院咧，一定要係全科差唔多都有曬，咁就即係變咗成間醫院保留喺處噶啦。 嗯， 咁就當然你話有一間醫院喺度保留係可以嘅，咁但係咪最好嘅用途咧？其實現在成個世界啦，就係、是、傾向發展係日間嘅服務。同埋門診嘅服務，咁盡量就可以唔住院嘅就唔住院，咁有好多其他嘅興趣喺處，即係唔係淨係講錢嘅問題，對病人照顧其實都係好嘅。咁所以嗰個地方或者我哋如果將來係改嘅時候咧，就全部係改做一啲集中嘅日間嘅手術啊、牙龜鏡啊，或者係化療、電療啊，又或者係做 X 光掃描嗰啲都會比較上合適。 嗯，所以頭先講第一個問題咧，黃大仙區，你覺得係咪都需要起一個急症醫院，或者而家唔起，係咪真係土地唔夠嘅問題咧？真係揾唔到地咧又？ 嗱，呢兩個方案嘅啫，一係就你優化咗交通，真係能夠可以好短時間去得到就近嘅醫院。 嗯， 如果唔得嘅時候，咁你就要真係考慮起間醫院啦。但當然起間醫院嗰、那個。成本同埋個時間，成本大時間係耐嘅。 嗯， 咁即係你講緊地方有冇咧？咁其實成個九龍城區附近都係重建緊啦，啟德嗰度重建緊啦。你可唔可以預留個地方做醫院？啟德嗰度有啦，已經。咁、即係我哋講緊可能靠近九龍城啊，或者係黃大仙嗰邊。咁其實揾地永遠都係難㗎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完全可以。我知有議員嘅同事都係探討緊呢個問題。 嗯， 即係譬如喺現在九龍城元佛教醫院附近嗰處，會唔會都可以起到一個設施出嚟咧？呢個係有可能，亦都我知道同事同各方都有探討過嘅。 嗯嗯，成個九龍中聯網其實都大噶嘛。如果嚟緊真係話伊麗莎白醫院嗰個部分一啲服務啦，會去到2025年落成嘅啟德急症醫院嗰度咧，其實對黃大仙嗰邊嘅居民有冇受惠嘅咧？或者整體喺九龍中聯網嗰個病床嘅數目上面係咪都多咗咧？又 數目唔係多好多嘅。 嗯， 佢現在伊麗莎白醫院嘅床位應該都係千幾張啦。 嗯， 剛剛超過千張。咁新起嘅啟德醫院，佢預算都係2400張，咁相差可能都係幾百張。就咁，我人口繼續老化嘅時候，就算人口唔係急速增長，其實個需求都係會大嘅。 嗯， 所以床位增加唔係好明顯，而且佢。現計劃之中咧，就唔係話起多一間醫院俾你嘛，即係如果起好啟德嘅時候 ，QE 就會係搬過去噶啦嘛。 嗯，所以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再支援咧？即係尤其是譬如黃大仙區嚟緊，我見有啲數字上面都可能會反映即係人口老化嘅情況啦，可能用醫院嘅情況又會多咗。頭先講咗好多唔同嘅方案啦，可能床位日後都未必多咗好多啦。如果真係要諗話覓地起過一間醫院，亦都係一個好長遠嘅一個計劃嚟嘅，涉及到各種困難啊，即係揾地等等啦咁。咁點樣解決而家黃大仙區呢個問題咧？ 其實就嗱呢個問題，首先好多年㗎啦。咁我覺得最好最解決得到嘅方法就係你個交通配套方面啦。即係由而家新醫院就將會喺啟德嗰處，咁你由黃大仙去到啟德醫院，你中間可唔可以起一啲嘅比較上係快速嘅路線，係可以等我哋十字車係比較上直接去到咧？咁呢個我覺得會比較有效。 嗯，你自己整體仲期望黃大仙區嘅醫療服務可以點樣做邊方面嘅加強咧？ 主要嚟講就係你交通搞掂咗嘅時候咧。其實是夠的，一夠的意思呢就是我們香港你用多直線去畫，你就算現在畫一條直線去廣華去QE或者去將來啟德呢，其實都不是差太遠的，即是你的斟酌是再在附近起一間，你除非真的很近，即是去到九龍城啊、黃大仙附近那處起，否則來說呢再近都沒得再近的 了。 人口老化的時候呢，就我們看得到，即除了是醫院的需求之外呢，就是社區啦同埋專科門診，那這兩方面暫時來說都還是有待改善。咁社區嗰處當然我哋成日都係講緊個基層醫療發展，但係即似乎暫時嘅進展都係未係十分之明顯啦。咁我哋希望即係一人一家庭醫生嗰個方案係盡快落實，同埋公立醫院專科門診嘅個案盡量可以轉翻去社區， 就穩定嘅個案等係家庭醫生去處理。咁呢一方面係幫到好多長者，即係起碼佢免卻咗周居勞頓，又或者要仔仔女女陪佢睇醫生呢個問題。 嗯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九龍中嘅聯網嘅相關嘅醫療服務啦。咁，尋日咧醫務衛生局都有資料睇到話，過去三年黃大仙區啊，由叫救護車啦，去到抵達急症室咧，平均需時咧54分鐘，比全港平均時間44分鐘咧係長嘅咁。另外當局亦都提到即係係咪有需要係起一個急症嘅醫院咧喺黃大仙區咧咁？佢就話咧都要一系列嘅配合啦，例如係要覓地嘅興建啦，又提到部分地區嘅情況更加差。舉個例話，深圳咧深井啊，去到醫院個距離咧就係9公里，咁啊黃大仙只係6公里啫。咁啊，但係強調都有一個嘅詳細嘅整體考慮，包括人口等等嘅問題。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會唔會你都係黃大仙區嘅居民？對於一啲醫療服務，尤其是急症方面嘅服務，點睇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将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无论是哪种方式产生的区议员都要尽责履职，做好接触市民的工作，不可以选举两头疼，选完不见人。至於政府會不會設立常設渠道，讓市民直接投訴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區議員，麥美娟認為機制要兼顧公平性，如果設立專門渠道接收投訴，可能會令到市民動輒不喜歡某個議員就立刻寫信投訴，反而令到區議員難以履行職務。政府的改革區議會方案列出負面行為清單，當中包括不可以濫用區議會資源或者區議員身份，謀取個人利益。麥美娟認為，如果是利用相關機會進行個人宣傳、宣揚個人政治主張等，就肯定是違背區議會資源運用原則。明報表示，將會在星期日起停刊專子漫畫和世紀版乜議員漫畫。明報多謝專子40年來與明報見證時代變遷，但是未有交代停刊原因。專子漫畫過去多次被政府點名批評，最近一次在星期二刊載的三格漫畫，內容提及只要長官認為合適都可以委任他們做防火滅罪委員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日在社交专业发文，批评内容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原则，予以严厉谴责。又指近日明报接二连三针对政府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作出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扭曲解读建议方案内容，属于政治凌驾道德的行为。專子回覆本台查詢有關停刊的原因時表示，細節明報才充分掌握，他不便代言，形容停刊的決定亦都是今天香港故事的一部分。談及個人感受，他說縱是崎嶇，總有前路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巴黎和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举行会谈。秦刚说，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一贯旗帜鲜明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在国际舞台发挥积极作用，主张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都不受制于第三方。中法中歐應該在擴大雙向開放之中實現共贏合作，構建更加穩定互信的中歐供應鏈夥伴關係。 科隆納表示，法方重視對華經濟關係，法方不搞陣營對抗，認為各國應該和諧相處，共同發展。中國為世界和平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法方願意就烏克蘭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同中方加強溝通，尋找更多共同點。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說，天舟6號貨運飛船入軌之後順利完成狀態設置，北京時間今日5:16成功對接於太空站天和核心艙的後向端口。交會對接完成之後，天舟6號將會轉入組合體飛行段。神舟15號航天員乘組後續會進入天舟6號貨運飛船，按計劃開展貨物轉運等的相關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有驟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3点，系升41点，总成交金额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系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3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8，升2.2；理想汽车110.4，系升11.4。阿里巴巴的81.7是升1.5，恒生中国企业67.86升3.8，盈富基金19.95升8仙，美团129元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47元升3.6，建设银行5.44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34.1，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8，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8点，跌33点。港金报189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21美元，卖出20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翻喺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坏车阻路，呢边龙尾喺杏花村。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提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 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新墟。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023年5月11日，新冠病毒和流感个案数目上升。急症室求诊人数维持高位。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旅监局数据指过半来港内地团团费500元人民币或以下。 巴基斯坦前总理被逮捕检控引发示威，最少八死，约千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府就公布一个叫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就会在5月15号就是开始推行的了。新指引就说会基于香港的暑热指数发出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作为一个评估的。也都会将这个警告分为三级，红、黄、红。新闻三级就是说黄、红、黑三级的。三个级别呢亦都会按照着不同的劳动工作的他们的重量呢是去有不同的一些工作的休息啊等等的安排。例如呢在黑色的工作暑热警告之下呢，重劳动就好像一些搬运工啊、钉板工啊等等呢，或者是极重劳动，例如是一些扎铁工人啊、棚架工人等等呢，都是建议停工的。至于在其他的暑热警告之下，一些不同的劳动的一些工种亦都有一些相应的休息的时间、工作时间的比例。整个情况对于工人来讲他又怎么看呢？或者是不是可以减少到一些工作时候所谓中暑，甚至是一些过热而导致一些意外的情况呢？电话旁边呢就有工业伤亡权益会干事余家豪。早晨。 Hey, 你好啊。 早晨，余家豪，点睇今次呢一个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啊？其实你哋工会嘅睇法系点咧？ 当然即系有就好过冇啦。咁但系始终都系觉得个指引咧，即系有好多好大嘅问题，系远远做得未够好嘅。咁我哋觉得最大嗰个问题咧，就系即系要俾嗰个工人去完全休息停工嗰个门槛咧，实在太高啦。即系头先都有讲到红色、黑色咁先会重劳动或者极重劳动可以停工啦。咁但系其实睇翻过去几年天文台嗰啲数字咧。你幾年嚟咧，能夠即係符合到紅色嗰個標準嘅日數咧，得4日嘅啫。符合到黑色嗰個標準日數咧，係零。咁即係變相咧，其實呢個紅色黑色個系統咧，真係形同虛設嘅啫。因為真係根本冇乜情況可以令到呢兩種工友可以完全停工嘅。而呢兩種工友咧，係真係特別容易去受到嗰個熱疾病嘅風險嘅。即係我哋係真係覺得完全停工去休息，先係最重要嘅嘢咯。而咁譬如你講黃色嗰個啦，咁一年可能都會有40至60日嘅，咁都係好事啦，即係僱主要做一啲額外嘅嘢，譬如俾多啲休息啲工友咁樣。咁但係你睇即係譬如原本就極重勞動嘅工友話可以休息45分鐘嘅，咁但係原來僱主肯俾遮陰佢又可以減15分鐘休息時間啦， 俾埋鬆線佢又減15分鐘休息時間， 嗯， 即係變相就咁樣去對沖咗個休息時間，令到即係原本最重要嗰樣嘢又做唔到，變到咧淨係僱主啊，好似俾到啲鬆線佢，俾到個遮陰佢，就解決咗個問題咯。咁我哋覺得係即係非常唔理想咯。即係譬如有個情況嘅，譬如佢而家清潔工係歸類做中等勞動啦。咁中等勞動咧喺黃色嘅底下就係，每個鐘要休息15分鐘嘅啫。咁 OK， 原來你僱主俾咗個鬆線佢咧，咁就嗰15分鐘休息都冇埋。咁變相就係呢樣嘢幫到啲清潔工咩咧？就係佢哋以後有多個鬆線或者有個冰袖咯。咁但係個 policy 都幫佢唔到爭取任何休息嘅時間咯。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用劳动工作劳动量去分呢四类嗰个分法，你觉得又合唔合适咧？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工种系未必适合分嘅咧？ 其实咧系会有好多困难嘅。第一就系执行上嘅困难咧，即系其实有啲商会都嗌晒救命噶啦，话哇我点样将地盘入面嗰啲人夹硬分做四类啊咁样，跟住我地盘又要管成可能几百个、千几个人，好难分喎。咁呢个系嗰个实际執行上嗰個困難， 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即係譬如係咪每個工人可能，因為佢而家有分係重勞動啊、極重勞動啊咁。嗱，但係譬如極重勞動講緊係扎鐵工人嗰類，重勞動講緊可能啲搬運工人。照你就係咪未必會同時做緊兩個工作㗎？你話點樣分四類嗰個意思嘅難度係咩咧？ 嗱，譬如扎鐵或者搭棚呢啲咧，就比較少會要去做其他我哋所謂跨工種嘅工作嘅，佢哋就專注做嗰一樣嘅啫。咁但係譬如地盤入面咧好多譬如扎工嘅，咁真係咧。有時就擔擔抬抬啦，做啲好輕騎嘅嘢啦，咁但係有時又要去做啲好重嘅勞動喎。咁呢啲即係似乎真係會不斷喺譬如中等勞動、重勞動呢啲兩者之間走嚟走去嘅工種就比較難分咯。咁我哋同埋都會擔心就係即係咁樣變咗俾咗好多空間個僱主去走賺咯。即係譬如你勞工處想去話，你呢個工種應該係呢個休息時間喎。咁佢哋話，唔係啊，佢唔係呢個工種嘅，佢係咩咁樣？咁啊，變相多咗好多空間去 搏咯。我見你另一個關注就係話係室內嘅情況，話係咪都係用同一個嘅標準咧？呢、一個擔心係點樣咧？ 嗱，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呢排都有帶個 case 見過媒體啦，就係、是、因為嗰、那個那個太太咧，咁佢先生喺地盤做嘢死咗啦，咁佢先生係喺個地牢嗰度過身嘅，咁佢就話嗰個環境好焗、好危熱、冇乜風扇、通風好差嘅。咁嗱，如果按勞工處嗰個標準咧，佢就話因為室內嘅空間咧係冇咁受到嗰個熱輻射嘅影響，咁所以咧喺正常情況之下咧，室內做嘢嘅工友咧個休息時間咧係要額外再減少15分鐘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情況正正俾我哋見到啦，喺一啲通風差或者譬如即係喺啲地牢呢啲情況咧。其實室內嗰個環境咧係比室外咧更嚴峻嘅，即係甚至乎有陣時個室外嘅氣温或者嗰個熱指數真係唔係特別高啦，但係咧原來喺室內嘅工友咧係會再辛苦幾倍嘅。咁勞工處即係個講法係室內嗰啲冇咁辛苦咧，就正正係即係無視咗呢個現象咯。 你自己覺得仲有邊啲位係今次關於呢個指引，你哋都睇到可能有啲嘢要改善嘅咧？ 我諗其實咧，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分工種，然後去定唔同嘅休息時間咧，呢樣嘢真係即係商會都嗌救命啦！即係我哋就算作為一個勞工團體咧，都覺得難做同埋難監管嘅。點樣話難監管咧？即係以前即係都成日聽啲工人講噶啦。勞工處入去巡地盤，跟住僱主就叫佢哋停曬手啦，唔好做嘢住啦，即係費事勞工處 check 到佢哋有嘢唔安全啦。咁變相就係、是、呢、這個休息時間嘅監管會唔會都發生啲類似嘅事呢？ Okay. 你個巡查主任入到去，跟住老細就叫曬全部人，唔好做嘢住啦，跟住就同勞工處講其實佢哋休息緊嘅，係啦，又或者有啲人做到嘢俾人收到喎，跟住啲老細就可以辯解就話佢哋其實已經休息完啦，而家啱啱做翻嘢嘅啫。咁即係你員工係唔會夠膽挺身走出嚟話係老細出蠱惑嘅，佢怕得罪老細啊嘛。咁變相呢啲情況就好難監管咯。咁所以即係而家有啲人講翻就係譬如喺廣東省或者甚至係美國有啲幾個州咁樣啦，佢哋係反而有一個一刀切嘅政策嘅，就係、是、OK 啦，你達到某個嚴峻嘅指標，譬如可能係温度啦，可能係某個指數啦，咁一到嗰個標準啦。全部户外工人直接停工算啦，唔好再做嘢啦。 即系唔好分得咁细，反而唔好分得咁细。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嚟得更容易執行啦。对个工人更加多保障啦，咁样。因为有阵时其实唔系话一定系话净系极重劳动嘅工人先会最受苦噶。即系譬如佢即系劳工处将呢个园艺工就列做中等劳动啦。但系其实咧，我哋机构旧年跟嘅 懷疑中暑死亡 case 裏面咧，其實有兩個係園藝工嚟。 OK。另外我就想問會唔會仲有啲實際嘅情況，就係、是、就算嗰個僱主咧按住個指引嘅建議啦，俾個員工休息，個員工自己又會唔會唔想休息咧？會唔會休息咗之後可能會影響到佢哋嘅收入咧？即係可能嗰日少咗錢咧，可能翻半日工咁咧，會唔會可能有咁嘅情況咧？如果個員工選擇唔休息，咁又到最後又萬一發生什麼事嘅時候，會唔會又俾人話啊個僱主唔跟個指引去做啊，有個責任喺度咧？又 如果唔會因為唔休息而俾人扣人工咧，員工一定係想休息嘅，因為做嘢十分苦嘛，即係個個都想即係攰嗰陣有得唞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反而勞工處要監察住啲僱主，唔好用呢樣嘢，即係話僱主因為有呢個警告啦，跟住要停工啦，跟住就扣個員工糧。如果係咁樣嘅話，啲工人梗係唔想停工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冇一個咁樣嘅情況喺度咧，工人係傾向想停工嘅，一定係咁樣嘅。 另外我見你都話，即係話而家即係中暑嚟講咧，應該都可以係叫做工傷，又可以有賠償嘅。但係究竟點樣係睇到即係中暑同嗰、那個萬一佢有人即係有工人猝死，係真係同個中暑有關係咧？係咪兩者之間要揾出嚟係比較困難，要證明到？ 係超難做嘅，所以咧。其實勞工處一路雖然同大家講中暑係工傷可以賠啦，咁但係咧佢哋呢幾年嚟咧喺勞工處個數字啊，佢哋 record 到死亡個案有得賠咧，每年都係零嘅，係啦。嗰、那個難做嘅位咧就係、是其實咧中暑呢樣嘢咧唔係嗰個直接嘅死因嚟，直接死因可能係急性心臟病、急性腦中風咁樣啦。咁中暑咧係一個間接嘅原因嚟嘅，係佢誘發咗呢啲心腦血管嘅病變。咁所以咧。個工人就算死咗解完剖啦，個解剖報告咧死因係寫心臟病啊、腦中風咁樣啦。咁家屬要做啲咩咧？就係、是、需要揾個專家去從事後搜集咗好多環境嘅證據，譬如佢工作場景有幾辛苦啊，嗰度温度係點樣啊，去推論翻啊到底中暑係唔係一個間接嘅誘發嘅因素咧？係啦，佢要成功作到呢個推論咧，佢先可以可以爭取到賠償嘅，咁、 okay. 但係事實上就係、是、佢哋通常係冇呢啲環境證據嘅，因為勞工處唔會幫佢查嘅，佢要靠個家屬，要老細肯配合啦，要俾啲資料出嚟啦，又或者有同事肯做證去講下工作環境係點樣啦。勞工處唔幫手查啊嘛，咁家屬要攞呢啲資料好難噶嘛，咁所以我哋處理嘅好多個案咧，其實通常都係因為唔夠呢啲環境證據而且沉大海咯，咁、 okay. 所以令到個家屬咧，即係佢雖然好確信啊，我先生應該係中暑死嘅，嗰陣時環境咁熱。咁但係其實佢哋最後係賠償冇啦，同埋連個真相都冇啦。 OK， 好，唔該曬余家豪。余家豪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同我哋講到關於早前政府公布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嘅。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熟悉保羅·奧斯特嘅讀者，大概都會覺得。布鲁克林的立线先生和他一贯的作品有少少不同，奥斯特擅长实验性的写作风格，甚至被称为穿胶鞋的卡夫卡，但是这本小说却意外地平实又温暖，这种转变或者和书入面提到被大火烧成灰的3000具尸体所散发的浓烟将飘到布鲁克林上空的911事件有关。 书入面提到一个非常温暖近乎乌托邦的概念，前诈骗犯哈瑞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想象中创造出一家名为生存旅馆的庇护所，专门收容受战乱所苦的孤儿，当时只有10岁的他从来未住过旅馆，但那些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和旋转门足以令他觉得旅馆就好像一座堡垒，让人有机会逃离日常生活的污垢和低贱。 这本书虽然是喜剧，但终归都不是科幻小说，好像乌托邦这样的生存旅馆最后都是没办法实现。不过立善后来又有另一个想法，他说要成立一间公司，招募一些贫困老岛的诗人和小说家、退休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待业中的学术界人士，他们要专门出版一些被遗忘的小人物传记，等他们的亲人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有所依靠，亦都要令到呢啲传记活得比每一个人都要长久。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出版喺2005年，当时年届60岁嘅奥斯特喺书扉上面写到：献给我的女儿苏菲。呢本书系父亲对女儿嘅温柔叮咛， 亦都是对后九一一时代的温暖抚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入伙接近了两年的粉岭公屋、皇后山村和居屋、山丽苑，之前都有讲过有些意见，说那个交通配套上面可能出了一些情况。最近有报道就说在、放工的繁忙时间有成300人的人龙，说要等成个钟才搭到的巴士，那个巴士就是接驳住两条村和、这个港铁、粉岭站的。立运输署方面都说承诺会扩建巴士站，整个情况跟我们讲一下，请你一位嘉宾。有北区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高维基，早晨。 系你好，阿张生系主持。 你好， 各位观众啊，你好。 系 咁，其实咧就前日咧就我哋都同巴士公司咧就运输署同警方咧就去到港铁嗰个明都站咧就视察嘅。其实我哋都即系睇到好多个问题啦，包括嗰个客流量啦，以及嗰个乘客乘车个情况都唔理想啦，以及附近巴士设施啊。道路嗰個交通都比較阻塞嘅，咁嗰日咧就運輸署就回應，就會盡快去展開呢、這個巴士擴闊嘅工程啦，移除啲花草啦，改善嗰個乘客候車情況嘅。咁其實長遠嚟講咧，佢喺呢個位置咧，其實都係唔適合上落客嘅，因為始終佢同嗰個港鐵站都有一段距離嘅。咁需要穿越一啲明都商場啊，以及住宅啦，咁排隊嗰個情況亦都阻塞到嗰個屋苑啊，影響居民出入。 Okay, okay, okay. 係啦，咁九巴咧嗰時都希望咧，即係透過即係增加呢個班次啦，希望即係我哋都建議佢喺繁忙時間都加翻啲點對點嘅特快線啦，疏導啲人流啦，提升翻嗰個行車效率嘅，係啦，咁、那個情況咯。 但係我想先俾人哋了解一下先，這個排隊排咁長就係嗰條線就係78A 係咪？就係由粉嶺係粉嶺站啦，諗住上車就搭翻去黃合山嗰邊，係咪咁樣啊？ 系冇错冇错，系 你头先讲到话咁长龙，其中一个问题就好似未必关到班次事，主要就系排队嗰个位置。头先亦都提到话系咪嗰个扩建啊，系要即系系要点样做啊？即系点解会排到咁长龙咧？唔关个班次事咩？如果班次密嘅话，唔系可以解决到咩呢个问题啊？ 嗰日咧，点解会排到咁长龙咧？因为我哋嗰、那個情況我哋都問咗巴士公司同運輸署嘅，因為嗰基於嗰個人手不足同埋嗰個班次嗰個情況咧，而影響到即係嗰個排長龍嘅情況。因為本身嗰個巴士站排隊嘅情況咧，其實就算係我哋當日咧去視察又好，平日都好咧，已經個人龍咧都係已經係去到個商場啊，上到去樓梯嗰個情況嘅。假設如果巴士公司有人喺度啦，去安排即係啲調配啲巴士啦，以及去疏導啲人手咧，其實正常如果普通即係百零人喺嗰兩個鐘頭嘅繁忙時間咧，其實係正常如果普通居民係15分鐘內，其實都係可以上到車嘅。如果真係好似嗰日點解個幾鐘頭成兩三百人咧，其實是巴士公司有個回覆，其實都是個班次同人手唔夠而導致嗰日有突發情況。咁我哋都要求佢哋避免即係從同類事情發生嘅。 OK， 頭先你講到班次同人手問題，但我見運輸署話而家會改善一啲乘客嘅候車環境啦，包括移除粉嶺明東外面嗰個花槽啦，擴闊候車嘅位置啦，加長巴士嘅停車彎啦。呢、這個同就算你班次密咗，係咪就已經解決咧？頭先話加闊呢一啲位置，多啲人去排隊，其實多咗人排隊嘅話，仍然可能係排好耐先上到車嘅，係咪未必針對嗰個問題咧？點睇運輸署呢個做法咧？ 係嗱，運輸署咧，佢即係主要其實係喺嗰個巴士站嗰個候車環境係比較差嘅，因為現時而家巴士站只係能夠停到一架大巴啦。咁而嗰條行人路其實嗰個旁邊亦都係有一啲好大型嘅一啲花槽喺度阻礙到啲人排隊嘅。咁當然啦，你本身即係大家都知道皇后山其實山麗苑嘅居民大部分都係依賴呢條78A 嘅線呢係往返呢個港鐵站嘅，因為基於其實皇后山嗰、那個交通發展嘅網絡比較差啦，即係班次稀疏啦，咁所以啲人就主要大量嘅人流呢都寧願係選擇搭呢個 78A 去港鐵站轉乘去其他站，因為一嚟方便快捷，亦都係時間容易去掌握，咁所以變咗而家每日咧個人流量亦都係非常即係非常之多啦，亦都係主要都係 令到巴士站其實上落客嗰度亦都好多一啲民生嘅問題發生嘅，係啦係啦。 OK， 簡單講下，你覺得有啲咩方案可以改善？有分短期、中長期嘅，我見你都提出到。 係係，我嗱，如果短期、中長期咧，即係短期方面咧，即係希望即係運輸署盡快擴闊呢個巴士站啦，即係能夠移除個花槌，改善翻嗰個而家乘客嗰個候車比較唔理想嘅情況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希望咧，即係我哋都有地區同人士咧去建議咧，即係增設一啲特快嘅點對點巴士服務啦，即係喺繁忙時間能夠喺黃河山直接去到來往返呢個港鐵站啦。咁就希望能夠即係加快嗰啲個即係巴士嘅載客量同個行車效率嘅。咁現場咧亦都係嗰個道路咧喺繁忙時間亦都係非常之擠塞嘅，睇到好多一啲違泊情況，亦都會導致嗰個巴士延誤啦。咁警方而家即係每日咧佢都喺繁忙時間咧做一啲執法啦，即係避免一交通阻塞嘅情況。咁我相信咧亦都會令到道路有暢通啦，嗰個人流亦都盡快去消散。嗱呢個短期嘅方案啦，咁長期方案其實都應該皇后山入面嗰個巴士網絡發展亦都要去加強個班次啊、路線啊，因為而家個班次好稀疏，去港島淨係得嗰兩班，公眾假期都冇，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嘅去荃灣嘅，亦都係未能夠覆蓋到全日服務時間。 咁 其實好多居民都唔寧願即係搭呢個78A。系都唔會選擇， 總之都係揀翻七廿八 A 啦。整體嚟講，出市區嘅線唔夠好。唔該曬高維基，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高維基咧就係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嚟嘅。今日先年代嚟對到，拜拜。